上次嗰只太大隻啦，呢只啱啱好咯。 我咧係用禾杆草煙燻腊肉，嗰啲肉又香又脆。 你知唔知啊？如果俾佢啊影響到個胎大吉利事啦， 門口狗頭耷耷似咩樣啊？你要告就即管告，我報應都未驚啊，我驚你報警。 新命嚟噶，馬拉高對你咁好，你唔可以咁樣背叛佢噶。 嗰啲阿王啊，成日都周圍咬人噶，你哋啊唔可以有狗性冇人性先得噶。 你啊，边有流浪狗咁 靓 仔啊？ 吓， 俾埋你啊！ 你唔好系咪都熟啦？一年三千几只狗，你救得几多咧？ 你哋捉少啲，我哋咪熟少啲咯。 嗱，找埋条数先。之前手术费一平，住咗14日，我当你5嚿水一日，成为7000。 你知唔知揾个兽医出诊天价嚟噶？ 你收得贵啫。 你哋啊，千祈唔好扬出去，俾人知道我喺出边帮你哋医狗。如果咪又系俾啲道德有贼，又话地方冇消毒，灯光唔够，你明啦。 我咧想领养呢只， 我呢只啊系纯天然狗粮嚟噶， 系冇人工防腐剂，仲用新鲜嘅纯肉整噶。 即刻咬佢全家咩？要养就唔好打，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大力都唔好弃养啦，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我哋都有躲噶，无合啊，我哋系唔会不明不白咁俾只狗你嘅。 好啦，一部無合嘅 trailer 咧，就知係又係講動保啦。咁其實而家咧，我哋唔缺乏故事嘅，點解咧？因為都有阿彩莉小姐喺度啦，佢不停都係做緊一啲同類型嘅嘢啦。咁亦都有啲我有少少新聞嘢，我都想講下嘅咁樣。咁就其實咧最近我睇到城大咧，咁我開醫院喎。點解關注啲嘢咧？因為嚟緊我哋有機會咧幫一個狗狗嘅護理中心，護理中心啊，唔係應該話狗寵物嘅酒店啦，裏邊係有埋護理中心同埋有埋醫療嘅嘢啦。咁詳情我都未太清楚，但我知道人哋將會係做呢件事啦。咁啊去我哋會係去做一個叫做係代言嘅物體啦。咁啊所以都好多謝佢哋啦。咁啊而因為呢樣嘢咧，我哋都有留意到最簡單新聞咧，就係關於呢個城大啊。城大咧不嬲咧有間好叫做係哇，我哋叫做係寵物界嘅養和醫院啊。咁就喺九龍旺角太平道嗰度，有冇幫襯過啊？ 有， 好大嗰間咧，哇！嗰間嘢係好，即係傳聞話好勁噶嘛，最齊架餐係佢噶啦嘛。咁亦都係好似嗰陣時好有用幾億嚟買咗嘅城大嗰度。咁而家咧，我最近咧睇到嗰啲新聞，佢係城大嘅動物醫療中心咧，咁又正式開幕噶啦，即係可能搬咗另外一個地方係嘛？搬咗另外一個地方就再重新做呢件事咧。咁啊，佢咁樣嘅喎，但係呢個都唔係咩特別。其實我覺得始終都需要嘅啦，一樣嘢，人哋做呢件事，我覺得其實我一早有咁諗法啦，但係問題只不過，喂，當然嗰個咧冇錢啫嘛，係咪先？咁但係唔緊要，少有少做，多有多做，係啦。咁啊，嗱，城大嗱，依家咧呢個咧城大動物醫療中心日前就開幕啦，咁就佢咧就設咗兩隻燒豬開張。咁引嚟咧唔少網民嘅批評同埋揶揄啊！佢未救動物就先殺動物，咁啊城大咧亦都有回應啊，表示燒豬只係傳統嘅慶祝習俗，有祝福之意，但考慮到環保意識同埋唔同人士嘅感受咧，城大將繼去除魚翅之後咧，會考慮取消用燒豬切燒豬呢一個儀式，係啦，同埋其他唔合時宜嘅儀式會取消啦。咁其實唔係切咗先咩？其實呢啲基本上低能都諗唔到啦。你救動物，你都係燒豬嘅大佬，成件事你覺得你就咁聽，你都覺得有啲棘棘地啦，係嘛？係嘛？咁 同埋即係其實 佢話咩切燒豬有祝福，咁你殺咗佢，佢會祝福你咩？即最起碼嗰兩隻燒豬唔會祝福你。 唔係，我好明白你哋去開幕要行翻傳統舞獅嘅 quick crack 嘢。咁其實喂大佬，即係好似我哋咁噶嘛，招魂以前嗰只雞啪啪下，咁你禽流感你又唔可以有雞噶啦，咁你揾啲第二啲代替啦。咁其實衰啲講句啊，你講到成大即係大學啦，係咪應該個智慧都有翻相當嘅智慧啦？但係呢壇嘢我睇到係冇乜 ，OK？ 咁啊，當然啦，我而家係串緊你嘅，咁串你嘅原因係因為你冇請到一啲好似我呢啲咁嘅公關人士去幫你啦。我哋做媒體再加埋動保意識極強嘅人，你哋係極度需要我哋呢啲人嚟幫手啦，係咪先？喂，大佬即刻已經。嗰、那個敏感度已經到咗，起碼彩妮即第一時間話唔撚準切你嘅燒豬啊，即係佢第一時間會嗌停啊啦，所以你係會唔會啊？如果俾你做 嗰陣，你咩幾年前你話即係一間無天呢樣嘢啦，跟住我第一時間都喺度即刻講話唔可以切燒豬， 我都冇切。 系啊，即系总之一定我都冇， 我都唔系，人哋嗰度都未开张， 系 啦，唔系佢讲紧系乜嘢咧？以前我谂住开一间嘢，叫做系无牙守护天国，系俾动物摆暂存骨灰。咁但系咧，问题咧就嗰样嘢咧就系、是，我嗰阵时咧突然间系发生咗好多件事，系而令到我唔可以能够经营落去嘅。咁我咁。但系我就行咗動物界嗰度，咁變咗咧，我而家呢間嘢咧係已經頂咗手俾另外一啲好朋友，佢哋繼續發揚光大。但係我亦都會幫手去幫佢處理媒體上嘅一啲嘅宣傳，係啦。咁佢哋延續我哋呢個精神同埋使命嘅。咁亦都當然啦，大家唔使費心，我哋開張咧係都係交咗俾我搞，但係咧就唔會去殺身嘅。系啦，我哋唔会切猫啊、切狗啊、切猪，唔会有呢啲噶啦。我哋可能会有醒狮啦，醒狮冇问题啦，够环保啊，系咪？系嘛？咁就亦都系咪剪彩咯？我哋一定有明星落嚟噶嘛 ？OK， 咁所以系会行呢一科。其实佢揾明星落嚟仲好啦。你咁劲啲人，系啊，你咪揾啲动物方面嘅明星咯。例如我哋 OK 噶，系嘛？成日兜個圈嚟 sell 自己，咁其實我哋真係 OK 嘅喎，亦都可以俾啲公關意見你，睇你唔好咁多。OK， 好，咁啊串完佢呢單嘢之後，仲拍手添。其實你切落只豬度，跟住拍手，好好笑咯呢件事。好啦，咁啊翻翻去啦，都係彩妮姐啊。彩妮咧，咁啊最近咧都係你見到佢都有好多叫做係pose 啊。留咗喺嗰個 Facebook 嗰度啊，咁我都有啲嘢，我有啲唔敢睇啊，即係佢用咗黑白相啊，嗰啲係咩嚟嘅咧？其實嗰啲係 當日其實啱啱翻到嚟香港嘅，跟住第二日就諗住去接去個阿姨嗰個場嗰度接只狗仔去俾人出領養啦。咁途中咧去緊嘅時候就見到有兩隻狗，係兩隻啊，兩隻狗瞓咗喺馬路嗰度，跟住咁當然就 老中心嚟嘅 係啦。跟住就即刻拍低架車啦，但系即系原來係已經有人 call 咗警察去幫手做呢樣嘢噶啦。咁跟住我就同嗰個警察講話，喂，可唔可以即系佢哋話包，跟住話包完之後係咪要 call 食環啊？跟住話係，咁當然我即刻話可唔可以俾我接手啦，因為 call 食環嘅時候係即系我諗。有幫動物做義工的都知道 ，cos 話係將佢哋抌去堆填區俾人壓水啊嘛，俾架車 係咩？ 係啊， 哦，因為當垃圾啊， 係啦，當垃圾，邊、 哦、 有咁好心火化佢啫？咁所以我就同佢講咗好多次話，不如俾我搞啦，我哋係義工嚟嘅。跟住佢都要 call 上電台嗰度請示咯。咁好彩最尾個電台話食環冇咁快嚟嘅，咁就 當你執咗先啦，係 啦，咁就登記咗咯。跟住 咁已經叫做好幫手噶啦，我都唔使你差人去執啊，我自己安水嚟自己執啊， 自己去執。跟住咁好啦，就諗住搞完曬一切啦，咁我 call 翻火化嗰度搞掂曬啦。咁跟住就 其實你幾旺呢啲嘢噶喎，係咁不停見到狗咁樣車死，我哋好日都唔見到隻喎。 咁、我呢度山 咁，但系你唔覺得危險？我架車就咁泊喺嗰度側邊嗰啲位有位泊咧， 唔係兜佢前邊少少咯，有個 你好似自己出埋錢添喎， 係啊，咁唔通邊個出啦？ 咁好笑嘅呢件事，系啊，即系我又觉得系咯。咁啊点啊？跟住点啊？ 咁跟住搞咗佢哋啦，跟住都继续谂住去个阿姨嗰度嘅。跟住咧，咁个阿姨就同我讲咁。你記唔記得喺馬來西亞我咪接到個阿姨電話嘅，跟住話有隻狗就嚟唔得啦，拜拜啦。 聽過嚇。 係啦，咁你就叫我 call 一個動物義工啦。咁跟住咧， 嗰個好老友嘅動物義工。 係啦。 英雄感好重嗰、那個，係好啦，繼續。 係啦，咁叫個阿姨話：喂，唔得啦，咁不如由佢枕喺嗰度拜拜算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我未翻到香港嘛，我完全接手唔到件事。咁今次翻到香港，個阿姨話：喂，今朝嗰、個牆嗰度有個姐姐打嚟話，仲見到隻狗喎、哦。咁好啦，我又唔接嗰啲 B B 住啦，咁就同個阿姨去咗嗰個牆嗰度睇咯。咁跟住去到其實揾咗好耐，跟住揾曬草叢，揾曬啲貨櫃，因為嗰隻狗係。就嚟唔得咁啦，正常唔會行到咁遠，咁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喎，跟住以為佢真係病埋拜拜咗啦。咁突然間有個地盤工友喺度同我哋講話，喂出咗嚟喎，行咗出嚟喎咁樣，跟住我同阿姨即刻攞個籠過去啦，即係諗住整佢入籠啦。跟住佢出奇地可以行得好快喎，跟住匿埋喺草叢嗰度喎，咁但係 feel 到佢好痛嘅。跟住去到一個死角位嘅草叢嗰度啦，咁佢又冇得再褪後啦，因為後面係河位嘅。跟住咁我同嗰阿姨就前後包抄咁樣去 捉佢啦， 係啦，去捉佢啦。但係佢個反抗能力，即係雖然病到咁嚴重，反抗能力都真係好高，係咁咬，係咁咬咯。係。咁到最後佢真係冇曬力啦，咁我哋就真係拖到佢入籠，然之後就等嗰個動物義工去幫手咯。系啦， 咁点啊？咁帮手即系点啊？后边后续系点样？ 即系我哋车佢去动物医院嗰度，咁就留咗嗰个动物义工名啦，跟住就去医咯。 就 系啦，咁 呢啲费用通常边个俾？ 嗰、那个义工俾嘅。 哦，嗰、那个义工自己揞荷包。 系啦。 哦，咁犀利嘅咩？ 系啦，因为冇办法。咁佢哋都有義工價咁樣噶嘛？ 哦，咁樣嘅，但係佢哋自己又有錢，跟住再影波影相眾籌咁樣嘅，係嘛？ 類似啦，咁但係當然 已經去咗彩虹橋 啊。係啦。 哦 ，OK。 因為佢太嚴重啦，佢嗰、那個嗱又低温症又脫水，跟住疑似花柳咯，因為未等到 大家如果有興趣就去翻彩妮4月16日1點嗰個 post 嗰度睇得嘅。 未等到佢驗報告有冇花柳出嚟，佢已經拜拜咗啦。即係可以睇到佢其實係好嚴重，爛曬係咁出血，屙出嚟嗰啲屎都係黑色嘅。 好啦，得啦，咁啊，希望佢即係叫做係。不要那麼辛苦啦，咁樣走咗，即係唯一係咁樣諗嘅啫，唔係都唔知點樣好。好啦，咁啊，我哋咧又再講一講啦。咁你嗰、那個喺嗰個叫做係海嗱落雨啦，近期落雨，咁你最近又遇到乜嘢關於落雨嘅事咧？呢、這個又係好似新聽你講喎。 落雨其實喺嗰個沙灘嗰度咧，咁一直知道有。 逢係沙灘啦，我諗好多唔同嘅沙灘或者近海嘅位置啦，咁通常都係會有一啲叫做係潮漲潮退嘅問題。係啦，其實嗰個速度係咪真係好快嘅咧？快到係走唔切嘅咧？ 走完全走唔切啊！因為我哋去到咧嗰陣時係我著住水鞋啦，其實係可以過到，同埋你睇到個底啊，即係睇到個。即係點講？嗱，依度有嚿沙啦，依度有嚿沙啦。咁其實中間我哋行到過去，同埋睇到依嚿沙嗰個成嚿嘢出嚟嘅。咁但係咧，隔咗一陣，我哋去攞啲工具翻到嚟咧，佢已經淹到上頂啦。跟住依度係中間係變咗成條河流咁樣喺度沖下沖下咁樣啲海水咯。咁其實嗰陣時已經係 雖然我都唔知佢講乜，但係即係簡單啲漲嘅速度好快啦嚇。 即係你係已經超過咗膝頭哥咯，啲海水咁。其實我哋要考慮好多原因。假設過咗去嗰邊啦，咁會唔會翻嚟嘅時候，因為冇其他路啊嘛，得翻嗰條路，咁會唔會翻嚟嘅時候係直情已經高到去依個位咧，係有可能嘅。咁所以即係當日嘅行動，我哋係最終係取消咗嘅。 咁嗰啲狗點啊？ 啲狗係其實救翻嘅，救得翻嘅，係啦，因為佢嗰個海灘咧係。 之前有兩批 BB。 如果大家要看就去翻安彩妮嗰個四月九十九號3:37個 post 嗰度睇到嘅咧。 啊，係啦，我未識過阿姨之前咧，咁佢一直有喂嗰個沙灘嗰啲狗嘅，好多有成20多-30隻喺度。咁跟住咧，個阿姨同我講翻嗰個海灘係之前沖走咗兩批 BB 啊，真係潮漲咁樣沖走曬佢哋落大海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去救 都死好多狗， 死咗好多，因為啲大狗識得避啊嘛 ，BB 點避啫？跑都跑得唔快啦，一個海水咁樣冚埋嚟已經冇咗啦。咁所以即係我哋 哇，好嗰、那個畫面都幾心酸啊！咁衝 可能叫都冇得叫添喎。反應 好得意啊！啲狗 BB 即係你就咁樣鑑生死咗，真係我都覺得唔舒服，聽到都。咁啊，呢樣嘢有咩嘢要注意啊？既然你做過呢一樣嘅動作， 注意啲咩？唔係你講邊樣？ 即係潮漲潮退呢、這個，你有咩意見俾啲？如果你見到啲人喺海水見到狗呢個動作，應該點樣處理呢？ 其實睇下情況危唔危急先啦。咁當然你亦都要自己識得游水啦。你唔識得游水，咁你過去都冇用嘅，一齊俾水沖走。咁同埋我其實問翻其中一個義工啦，咁佢就同我講，原來天文台咧係有得 check 幾時潮漲幾時潮退嘅，咁所以你行動之前可以上嗰個網頁去睇一睇先啦，咁就穩陣啲咯。 係咯， 係咯。 咁啊，我覺得就好少人會咁樣行動噶啦，通常通過係佢哋無意之中遇到啦，係嘛？咁大家就係、是、當然啦，你唔識嘅話，你最好就係打電話，打電話俾啲救狗嘅動保慈善組織，係啦。除咗外協之外，外協同漁農署就唔好打啦。OK， 好啦，咁另外咧，我見到有單即係叫做比較國際啲嘅新聞，哇，幾字正腔圓，國際啲。咁咧有嗰單新聞就講緊係為爭取主辦呢一個2026年嘅世界盃咧，摩洛哥政府就大規模呢個槍殺流浪狗啊，係咩一回事啊？呢個 其實我相信，如果有留意開動保界嘅人士，都唔係第一次聽某即咁多個國家裏邊啦，一舉辦乜運會啊，乜嘢運動會啊，乜嘢世界盃賽，總之係有關運動嘅賽事咧，都少不免係聽到嗰個國家係槍殺啲流浪動物噶啦，即係唔係槍殺咧？有時即係某個國家係仲殘忍，係咁鑑生打死佢添。咁所以依個係唔係一個罕見嘅新聞嚟嘅，而係不停咁樣發生咯。但係唔知點解嘅，即係流浪動物係冇做錯任何嘢，佢都係行下食下嘢，即係為咗生存嘅啫。咁但係佢哋係個理由係為咗避免影響市容而殺咗佢哋咯。 系咯，都即系都几残忍喎，其实。 即系你唔系话净系杀街嗰啲，即系你有一个国家系直情入屋去即系将啲宠物犬拖出嚟杀添。 系咯，我俾我会癫咗咯。 即系大家好清楚系边个啦，亦都。 俾唔系啊？呢个事实嚟嘅，冇关 系 嘅。系啊。咁我谂大家都知噶啦，系啦，咁就系咯，即系我又，所以我点解？其實就是中國大陸咯，但係點解我覺得是一部分嘅，又不是全部嘅。咁但係而家其實很鼓舞就是我而家嘅無字頭的動保電影開始聽落係有機會在大陸度萌芽去播出。咁我感到鼓舞嘅呢件事係啦，鼓舞唔係因為我要我唔係要在里面得到什么殊荣，鼓舞的是我们能够将这个意识透过一个大众认同的娱乐去宣扬开去在中国大陆，这个才是最鼓舞。如果有些道德人走出来说我们这样这样那样的政治事，我是觉得很卑鄙的。这些人是的，各位如果听到你帮我闹鬼他们，因为如我哋冇嘢可以做到，只能夠渲染。我諗唔係第一次講，希望呢樣嘢可以渲染多啲，甚至乎摩洛哥好啊，或者你邊度辦呢啲政府都好，我希望渲染多啲呢一件事咯。因為喺我個立場，殺唔係唯一一個辦法嚟嘅，係啦，你仲有可以有好多嘅辦法係冇問題。 咁啊亦都我覺得就算真係即係對到冇得選擇真要殺，可以多少少人道落去咯，即係唔好即係鑑山咯，鑑山呢一樣嘢就真係換轉係喺你自己身上，你會有咩切膚之痛咧？係嘛？你屋企人望住你，俾你鑑山打死你，即係呢一個我就咁講出嚟，你覺得哇搞錯咁恐怖咁？反而你話殺狗就唔應該俾佢申辦到，應該係咁樣。 嗯， 係啦，逢係一殺就唔撚避。系啦，我哋要宣扬爱与和平。OK， 好啦，咁啊，讨论埋呢个国际新闻之后咧，我亦都觉得有一个事件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就系我哋有一个心血结晶啊。呢本啊名为《香港动保电影光影背后嘅动人故事》嘅一本电影嘅小说啦，咁就终于面世咗啦，喺台湾系啦，咁就俾啲掌声嘅。做乜你唔拍手啊？ 唔需要， 你是作者之一嚟嘅喎。 唔需要拍咯， 啊、 我系等人拍手啫嘛。 超，咁咧就大家可以去翻我个 post 嗰度啦，陈达人嘅 post 嗰度，4月19号11点上咗11:46摆出嚟嘅，咁大家都去 share 一下啦。嗱、啊、呢本书咧就系、是、好多谢陈丽云小姐啦，金像奖最佳女配角。系啦，亦都我一個好好嘅前輩，好錫我嘅前輩。咁咧，佢就即系幫我寫一個序啦，好有文筆嘅序啦。咁亦都係有安彩妮小姐啦，無合嘅女主角啦，仲有無合嘅監製我啦，去做呢本書。咁就基於版權問題咧，我哋就冇講關於電影裏邊嘅內容，但系咧。拍呢部電影所見所聞咧，我哋就全部寫曬落去，同埋感覺，亦都有我哋最新嘅一套動保電影《無依依》裏邊嘅一啲叫做小説故事。嗱，但係有樣嘢要記住，小説版嘅故事咧係同真實電影版咧係完全係有少少似，但係又唔就改咗好多嘢。但係因為呢本書係講緊年頭嘅時候。年头的时候做的，年尾上年年尾做的，那你年头才出街，那个故事到现在为止已经写到第好十稿都有了，那已经是改完又改，改完又改，因为有没有看金像奖啊？今年 没， 是不是金像奖叫做？ 是啊，金像奖， 金像奖呢，我有看，我看到我很感触，即是当然啦，无合无份角逐或者提名是預料得到的，因為苦心自問技術是真的未夠，內容搭夠了，是的，但是始終我們入不到那個圈子住，第一我們是一些低成本的製作，第二我們是沒有一班那些金像獎圍內的人來在我這個團隊裡面存在過，我連埋牙的資料都沒有，因為我們平時想是很單純地以為啊，就是你呼聲高或者有人重視一下，那你去到戲院那就有機會的，不是，那我們製作水平也未到，那我這件事但我鼓舞的，雖然我也都達成到我上年許的願望要入到去，但其實就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咁所以今年咧，我有機會再去拍呢一套電影，因為我哋 sponsor 嗰邊都遲咗個幾月先 confirm 好多嘢。咁再去拍咧，我希望都係少嘅 budget， 但係希望可以今次真係鏡頭上又好，故事上又好，我希望可以去到最精益求精，每一個位置都要最好睇。咁變咗。睇睇下又唔順眼搣，睇睇下唔順眼搣，咁啊辛苦曬台灣嘅一個編劇哥哥啦，咁啊，其實又唔係台灣一個編劇哥哥，係我哋以前嘅昔日舊主持 Canny， 咁啊當然啦，等佢寫到俾我，我就再改，但係我要求佢好高，會可能會有摩擦，但係都冇辦法啊，都因為呢一個結晶品係好緊要，我覺得，因為。到啦嘛，而家你係好想做好啲，唔得唔緊要，我等到得再做，即係一定要靚呢件事。 我希望今次連嚴密樂都有了，今次我會加入了一些演員，而這個演員呢可能是跟一些叫大化寒霜是有一個關係在這裡，我不說誰啦，不想說又說因為這些東西換，不是的，它本身對我來說也是有相對的作用，因為我在電影圈這一行呢確實識的人主流的人不多，而我那個圈子的更少，但它是接觸到那種不同的人，我希望可以藉著這個關係和再加上我電影這個獨特性可以不是同咁啊，提供咗好多方法俾我唔同人，但我都唔會照單全收，即係譬如可能啊，我要擺一個嗱，你如果用呢個做監製咧，或者用呢個做導演咧，你就一定係可以埋到去啦，因為佢係啊邊個邊個嚟嘅咁。但係我有諗過，人哋亦都侵我玩，肯俾我做呢一件事，但係我又諗緊，如果我做咗呢件事，佢係推翻曬我所有嘢，即係可能唔會有我想象之中嘅無合嘅班底啦。是可能你可能換了謝霆鋒下來都不奇怪，但是這件事不會是屬於我咯，即我不是說屬不屬於這件事，不會是關，即已經完全我是不關我們事咯，是啦，即沒有了我們原本做動保的理念在裡面，你變成商業電影了，也都是變成一部為攞獎而攞獎的電影了，那會推翻了，分分鐘都不會有他份，也都可能不會有我份，係嘛？即係都唔係咁好。咁呢樣嘢我哋打拼出嚟嘅嘛。咁我覺得應該係要再自己堅持落去做埋佢，跟住希望大發行肯收我哋段片。嗱，今次有質素啦，先再去掟出街。我希望係咁樣。而能唔能夠真係做到咁樣咧？我覺得有機會。係啦，因為唔多唔少，我哋以前都有過第一步嘅底。有第二步是起碼他們知道這部東西是有人看的，再來就容易一點，就算真的大發行不收，就是自己敲門上咯，上架咯，是吧？你香港有幾條院線，你就走去談咯，是吧？因為我們有第一步，所以第二步就很容易，易很多這件事，你認不認同呢？ OK， 好，你認不認同就可以了。咁但系咧，隨住安彩妮嘅年齡大過咗咧，做唔做得翻以前嗰個靚妹嘅角色咧？你覺得 冇大過到 某個位就係咁啊，所以咧，我覺得成件事要換一換，點樣換法咧？就諗一諗，係咁多啦。有冇嘢補充？ 嗯， 好好。你佢答得好好，嗯，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但系唔系，我又見到仲有兩分幾出邊仲未去，咁唔緊要，我哋吹埋呢兩分鐘去啦。 咁啊， 正常完美收姜噶嘛嚇。 呢前日個阿姨又打俾我求救， 係啊，咩事咧？ 跟住佢話，之前有隻狗咧，又係即係俾車撞到，然之後咧只腳有個好似提子咁大嘅水泡。紅色的水泡，跟住係啦，只狗只腳，跟住兩隻後腳已經行唔到，喺度趌下趌下咁樣，兩隻都唔得噶啦。跟住咧，咁諗住睇下點樣去捉咗佢，然之後又係諗住救佢啦。咁跟住咧，琴日個阿姨即係前日我哋睇完，跟住仲見到只狗喺度行下行下嘅，雖然行路不便，但係咧前日但係琴日個阿姨咧就同我講話：哎呀，彩妮死啦！唔見咗隻狗喎，我夜晚揾咗好耐，揾咗好多轉都見唔到隻狗喎，點算啊？跟住話嚇會唔會匿埋咗咋？跟住隔咗一陣，個阿姨就 send WhatsApp 俾我，跟住佢話嗰個場其中一個人咧就同佢講話，應該係諗住 call 咗就係漁記同埋漁護處啦，即係諗住捉佢扒咗佢噶啦。咁但係即當然不肯定的個阿姨，跟住我再叫佢攤位同人溝通一下，因為有得醫嘅，即佢只腳可能是花柳嚟嘅，即打其實打六支針就冇事噶啦，即 四至六支針就會好翻噶啦。我哋個劇情都有講喎。 係啦，咁即其實仲可以跳翻添，即唔需要打針去人道毀滅佢咯。咁所以而家都仲等個阿姨同嗰邊嘅溝通緊，即叫佢哋唔好扒咗佢咁樣咯。但仲未有消息。 未見到隻狗。 唉，希望佢吉人天上啦。咁好啦，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記住下個禮拜六就繼續睇我哋又有新嘢講。拜拜。